焦急的等待以后会进入到哪所大学继续自己的这个青春的人生哈。但同时最近也有一批人也在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的是一个审判的结果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不久前结束的高考当中啊，再次爆出了舞弊案。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卧底啊，揭发出江西等地就发现有组织有规模的一个替考作弊的一个行为。随之呢，作弊入刑的这么一个舆论呼声也是随之高涨。2014年的河南杞县替考案，2008年的甘肃天水替考案，近年来像高考啊、研究生入学考试等等国家考试，屡屡爆出了这个舞弊门。有组织的成规模的舞弊事件呢，为什么就屡禁不止呢？对此事件呢，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刑法教研室的主任郑军南他就说以替考为例啊，目前的处罚依据是什么呢？主要是依据教育部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来进行处罚的啊。那么这个办法规定，在校生做枪手啊，将被处罚是什么呢？所在学校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啊。那么其他人员做枪手的，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找人替考者考试成绩作废，1到3年之内不得参加各类的国家教育考试。所以说这个违法成本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觉得好像不高啊，挺低的。是不是也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较低的违法成本，导致最近的一些年来这样的一个替考啊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出现。所以正在召开的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就刑法修正案9草案进行了2审，在草案1审稿增设的专门条款来进行惩处考试作弊行为的基础之上，2审稿对相关条款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咱们来说说怎么规定的。2审稿中明确，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啊。2审稿啊，把这个组织考生作弊修改为了组织作弊。那么草案对新增的替考罪呢，调整了处罚的范围，明确考试范围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据此呢，在高考等10几种考试当中，替考将受到刑事处罚。但是英语46级啊等部门规章，这个文件设立的考试不在替考罪的范围里边。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行政处罚上升为刑法的这个处罚，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从法律的制定者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说明了一个对这个替考行为的一种重视是不是逐渐的在增加？您说说。 各位观众好。从替考由之前的处罚行政处罚或者是一种教育部的处罚行为上升为刑法上的处罚，表明了国家从立法者的角度上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替考行为对于整个社会的一种危害性，尤其对于那些公平公正的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由于别人的替考而导致自己失去了一个取得好成绩，进而失去了上学并且再就业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所以呢，对于其他人很不公平，尤其是呢，最近我们看到替考这种行为愈演愈烈。那么很多当地的公安局也反映说，我抓了这些替考的人员，没有一个明确的刑事意义上的法律处罚规定，那么我也不好进行处罚，因此呢，才导致替考行为虽然屡查屡禁，但是屡不止。因此呢，在这次的刑法修正案中，专门将替考行为上升到一种国家用刑事处罚进行规范的行为。那么在之前的处罚过程中呢，替考，尤其对于作弊学生或对于枪手而言，那么可以呢取消本次考试成绩， 取消考试成绩， 并且呢，剥夺你在校的资格， 还有3年之内好像不得参加， 国家的各级考试。但是这种呢，只是一种教育部的规定。那么从行政或者是刑事处罚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专门的规定。那么只是说，如果你伪造了身份证，或者伪造了国家证件，或者通过行贿的方式，收买了监考人员，你或者是泄露国家考题，这种呢，会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去进行处罚。但是呢，有很多替考行为你是发现不了这种明确的违法行为，因此呢，需要专门设立一个罪名去进行规范。 也是哈，我觉得这点啊，咱给咱们听众朋友先这个解释一下，等于是之前的所有的替考行为没有一个专门的罪名来进行处罚，对吧？比如说你是伪造了身份证，我只能用你伪造身份证的这么一个罪名来进行处罚你。 对， 比如说我行贿了相关的这个监考人员，我行贿了相关的一些个老师，只能以用行贿的罪来进行处罚他。 对， 那这就有意思了。 嗯， 比如说一个组织这么替考的这么一个组织者哈， 对， 第一我没有伪造身份证， 嗯， 对吧？他没有伪造身份证，这些身份证都是真的。第二个我没有行贿给相关的老师。 对， 那是不是我组织这样的一个替考行为没有任何可以给我量刑的一个罪名，他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呢？ 这就是以前我们在打击替考活动中所存在的疑惑点。嗯，那就说他的行为，你从现有的规范来看，没有一个直接 给他定罪的这么一个 对或者 一个理由， 或者即使有的话，那么这个罪名相对来说也很轻， 也很轻， 无法制止他去从事这种行为。 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替考行为啊，不是说最近几年才有的哈，可以说有考试的那天开始，其实就相应的存在着这样的舞弊和替考的行为。 对， 只不过这些年来替考的行为越来越科技化， 对， 越来越网络化， 对， 越来越狡猾，让很多人难以发现，但是这样的行为却真实的存在。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考生啊，一个人替他去进行考试，他是一个社会人员， 嗯， 我是一个社会人员，对吧？ 对， 那么当这个替考者被发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三年之内他不能再参加考试，他不需要参加考试， 对， 因为他是个社会人员。第二，予以他所在的单位开除，解聘他的合同，不用开除，因为他没有单位， 对， 所以他好像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处罚。 所以有一些无业人士就可以以考试为生， 没错啊，一次替人一次考试拿几千块钱，替人考试拿几千块钱，一年挣个十几万，好像也是可以的， 对， 而且不受处罚。 对 啊，那也综上所述啊，这些个原因，这次我们的这个修正案草案啊，才把这个替考把它上升到一个全新的一个高度，要进行入刑啊，要进行入刑。那现在还是在一个草案的一个审核过程当中 了。对，现在只是一个草案，嗯，是否入刑呢，还要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 嗯， 因为呢，现在有不同的声音啊，认为是说替考这个行为呢，咱们国家已经有专门的规定，教育部出现公布的考试违规处理管理办法，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对，并且呢，有一些罪名也能够归置入替考行为中种种不规范行为。 嗯， 而且还有一种最主要一个原因呢，是刑法要有一定的迁移性，也就是说，不是人们任何的不法行为都要去用刑法来进行惩治，因为刑法相对说剥夺人身的自由是一个最重的处罚措施。如果任何一个不法行为都要用刑法去规范的话，那么也可能对于广大人身自由的侵犯过重。比如说考生而言，那么通常有些替考行为是家长为他做主找人进行替考，那么本身他已经失去了入学的机会，你再说让他因为这个替考行为遭受刑事处罚，以后的就业包括再入学不让学国家公务人员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呢，现在也有一种声音说替考不宜一律入刑，那么现有的规范你只要能够完善的去执行，认真的去监督，同样可以能够起到打击替考的这么一种不法行为的作用。 那这说到这儿，我又有点迷糊了啊！您说的，本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从草案的这个修正啊，从审议上哈，好像要把这个进行严处。 对。 但是另外一种声音出来之后，貌似觉得好像也有一些道理，是不是？对于这些个学生而言，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发的去要从事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家长去主使这样的事情。那一旦被发现，好像年纪轻轻，十六七岁这么一个花季雨季的一个年龄，好像一辈子就要背上这个罪名，好像也有这个道理。 对， 啊，那这样的一个冲突，怎么找到这个平衡点呢？既能够让这样的行为不再发生，给他们很大的打击力度，同时又能够保护一下，或者说有一个度来保护学生。 那我觉得这个就需要一个区别的对待。 怎么区别？ 区别对待，比如说对于这种有组织的替考行为，对于组织者、获利者，具体的行为这种参与者，他筹划者，他们可以加大处罚的力度。而对于一些被动参与的，比如说一些学生完全是因为家长安排的这种行为，那么尤其年龄可能当时都是一些未成年人，那么对于这些稍微有一些被动性没有获利，那么呢，我觉得以现有的这种规范进行惩治就可以了。比如说取消你的成绩，或者1到3年的不许参加考试，对他们的处罚已经足够了。而对于那些惯犯，以组织替考为生的组织者， 这些应该施予严惩，才能够从源头上避免替考现象的屡禁不止发生。 屡禁不止，哎，真是。学生来讲哈，三年之内不得参加考试，取消你本次考试的成绩，可以说对于孩子可能教育已经够了。 对。 但是对于组织者来说，你已经是成年人，你以此来获利哈。 对。 你不顾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不顾现在的法律法规，你来组织这样的事情， 对， 那要严惩。有点意思。当然，咱们先来说一说，难道真的就是因为戒烟？公共场所吸烟罚50不够，罚200就不吸了吗？难道真的是因为现在的处罚这样的一个措施不够，更严厉一些就可以禁止了吗？真的是因为有这样的组织者和替考者，这样的事情就能够成型吗？还是说在整个这个链条上可能会有漏洞？ 从目前来看啊，替考呢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说一个学生找另一个学生帮忙考试，而是形成一种体系化全面化，通常会有以下一些特征的，比如说出现了跨省考试，出现了职业枪手，出现了分工明确，而且呢高科技运用的也很多，比如说耳朵里带一个这种设备，那么外面考试的答案就通这种设备传到你的，你可以接收到信息，那么因此看来呢，对于这种组织者是在替考的过程中发挥了绝更大的作用，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刑法修正案的草稿里面呢，已经将组织者作为一个重点去规范的对象，它由组织考生作弊改为了组织作弊，那么这几字之差就体现出对于替考或者是考试作弊行为一个全面化的打击，也表明了对于处罚力度的增加， 一个全链条的，不是简简单组织考生作弊，而是组织作弊，那就是一个全链条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也就是意味着所有的参与人员只要你参与了这种作弊行为、那么都可以依据相关的法条进行处罚。 是，比如说就今年的这个高考而言哈，有记者去做这个卧底才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也不知道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还没有出来哈、采访了相应的当地的省市的这个教育官员，那天我也看了那个新闻哈、他在电话里的回答说正在这个调查处理当中， 对， 不方便来具体透露、我们发现这次高考作弊居然是就是报名信息是真实的，真的是那个人的身份证，就是替考者的身份证，那这样的录入信息是怎么录入到系统里边去的？你作为一个班级的班主任，这个班里边几十个学生，难道你不知道谁报名谁不报名，他是不是你班里的学生吗？你是怎么把这个信息报上去的？又怎么通过了学校的审核，区县教育部门的审核，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核，还都通过了？真是 这个比较意外是吧？ 是真的是意外吗？啊，所以让我们觉得是比较意外哈。所以真的这一个链条的打击，可能不仅简简单单的这个组织者，可能是不是打引号的一个组织者，究竟是谁组织这样的一个事情？希望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把它调查清楚，以后对于这样的事件能够敲响警钟哈，不再发生。 对， 咱说一个题外话，更多这样的一个舞弊行为啊，一个替考，很多人敢于铤而走险，甚至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去铤而走险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本身这个考试制度哈、一年就一次，确实太重要了，确实太重要了，不容疏忽，一旦发挥不好，可能影响是一辈子的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可能值得改变啊？当然这个不是今天咱们讨论的话题哈，我们说把它延展成一个题外话来简单的聊两句，您觉得呢？ 对，那么尤其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次的刑法修正案里面呢，它明确了规定了是这种考试是一种国家规定的考试，也就是什么是国家规定考试呢？像高考、司法考试、数字会计师考试、考研考试、研究生考试，那么这些考试呢是等一共有20余种吧，是说国家规定层面考试，而这种考试呢是对一个人的发展影响特别大的。因此呢，针对这些考试，可能你采取了这种作弊的行为，对于本人或者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性更大。而相对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考试呢，国家就没有，至少在草案里就没有规定说他要接受刑法的处罚。从这点上呢，也可以体现出刑法对于某一个行为的处罚还是遵守了一种迁移性的原则，不是一味的扩大，而是根据它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入刑 啊。好，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里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法在线，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 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宋阳。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龙安律师事务所的李长青李律师啊。咱们下面来说今天的关注第二个话题，一个感人故事的背后引发出一个法律问题，就是遗体捐献包括捐献器官谁能够来做这个主哈、啊。先说一个事情哈、啊，其实呢这个事情背后是一个命途多舛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故事，父亲呢是突然病亡，留下了一个眼疾致盲的妻子，还有一个左脚残疾的大儿子，一个未成年的小儿子，还有一间年久未修轰然倒塌的老房子。这一个个事件背后，那么故事又是什么呢？今年的五月份啊，老先生突然脑淤血啊去世了，留下自己牵挂的这个家人永远的倒下了。两个儿子原本希望父亲的眼角膜能够让母亲重见光明，因为母亲是眼疾致盲，可是不幸的是他母亲啊因为先天眼疾神经受损，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任何的手术和移植来恢复视力了。那么两个儿子进入到病房跟父亲做了最后的道别之后呢，两个儿子做出了一个决定哈，说希望能够捐献出自己父亲的眼角膜、肝肾和心脏，帮助四个陌生人的生命哈。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说之前前半段应该算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家庭故事，本来家庭生活就比较困难，然后呢这个家里边的顶梁柱老父亲又突然这个病倒，散开自己的家人去了。但是后来这个事情让人觉得很感动啊，就这样的一个家庭却做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决定，把父亲的遗体器官捐献出来，能够帮助另外四个陌生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真是觉得人和人之间，你不能以一个人是否富有、一个人住的房子有多大、开着多么豪的车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啊和一个价值的一个取向哈。很佩服，很感动，可是问题出来了，法律的一个问题，对于遗体的这个捐赠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儿子的决定和他妻子的决定能不能成型，法律能不能支持？律师来说一说，如果说要捐赠遗体需要有哪些步骤来进行走器官。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啊，随着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呢，那么遗体捐赠和器官移植其实是医学上一个常见的或者常用的一个现象了。但是呢从我们国家现有的立法来看呢，针对这种遗体的捐献和器官的移植是没有一个人大法律上的人大层面法律上的立法。那么所有的呢只是国务院在2007年颁布的一个叫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此基础上呢各个省市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呢，有的制定了叫遗体捐献条例。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人体器官移植和遗体捐献呢内容基本类似，主要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人的身体，那么自然是身体所有人，就是自然人他是有一个支配权的。那么他如果在生前没有明确的表示说我死亡后我的身体可以用于捐献做科学研究，或者是器官可以移植给别人，那么任何人或者任何单位是无权做此决定的。如果他死之前没有做出这种意思判断或者做这种表示，也没有反对，那么呢需要他去世后呢需要他所有的近亲属共同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愿意或者同意将遗体用于科学研究或者是进行器官移植，而且呢还要遵守自愿和无偿的原则。也就是说遗体的捐献和器官的移植首先要看本人的意愿，本人同意才可以，如果本人不同意任何人不能做出决定，如果本人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那么他所有的近亲属 主要是他的父母、配偶、子女需要共同的书面来决定这个遗体是否捐献，器官是否移植。 哦，等于是还是分成两步走。 对， 第一步生前当事人你是否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对， 第二个人走了之后你的家人是否同意做这样的事情， 对， 还要本着无偿的和国家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 对， 不是说决定了啊，一个人决定了咱们这个走的人家里边这个人要捐献就能够捐献了，不是这样的， 不是，不是 啊，不是这样的。 人体是人体身体权嘛，是一个人格的权利。那么人去世之后呢，即使他本人不存在了，但是他的遗体呢，可能对于家属来说还是有特殊的意义。那么中国人也有的时候比较讲究一个人体身体的完整权嘛，入土为安或者怎么样，都希望一个完完整整的来，完完整整的去。 嗯， 但实际上呢，科学发展也需要一些人做出自己的贡献。 嗯， 因此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去协调，就需要法律和社会层面呢做出一个统筹的考虑。 哦，哎，那如果说当事人同意，把当事人这个生前知道自己要撒手人寰了，但是觉得还是要能够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啊，说要做这样的决定，但是走了之后家人又不同意了，这个听谁的呢？ 这个如果你纯从法律上来说呢，肯定是以当事人的意见为主。 嗯， 但实务操纵中有一个问题。 嗯， 那你当事人的遗体如何进行，必须呢是通过家人的一些行为才能够体现出来， 哎， 对不对？ 没错。 如果家人他不同意，那么他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他变相的不去配合遗体捐赠这种仪式， 或者说器官移植。 对， 嗯， 那么相对于来说呢，就变相的使呢当事人自己想捐赠遗体的这个行为就没有法变成一个现实。那么其实呢，这也就是我们之后的在立法或者一个操作层次上需要去完善， 嗯， 去继续去把它科学的处置的一个流程。 哎呀，这一个人走了，生的时候说的不算，走的时候看来说的也不是那么算啊，还得由自己的家人跟亲属说的算。但是这个事情呢，也从另外一个视频也来说明哈，就是说这个真的要进行器官移植哈，中国人这个家庭观念的一种体现，可能一个人在咱们这儿生活着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真的走了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一个家庭的事儿。咱们再说一个，当事人同意，家里人大部分也同意，比如说有妻子有孩子啊，有子女，子女有可能有几个，但是其中有一个子女不同意，这个可以吗？是说多数听多数的意见，还是说必须全都同意？ 你刚才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当事人同意， 当事人同意， 自然人同意。 嗯， 如果他自己同意的话，那么他在生前又签署了相关的一系列文件， 嗯， 跟着这个遗体捐赠相关主管部门表达出去的意向，所有的手续都合法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用考虑其他家属的意见了。 嗯， 但是如果当事人没有表态， 没有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没有不同意的话，这就是要一个问题，就是要家庭里面所有的近亲属一致表达同意的意思。 哦， 因为从父亲和从这个当事人的父母、配偶来说，他们对当事人的这种感情应该是一种一致的，或者对身体的这种支配也都是有同等的权利。因此呢，这在这个领域就不遵守说多数同意或者是几比几同意的问题，而必须要一致同意才可以。 哦， 如果是当事人他本人就明确的表达出我不想把我的身体用于捐赠或者是移植，那么无论你有多少近亲属，无论用什么样的同意的方式，都是不可以进行操作的。 哦，是这样，必须全都同意。 对， 我突然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不是说当事人撒手人寰走了之后，是还在活着的时候，比如说哈，在活着的时候突然他决定他想捐自己身上某一个器官给另外一个人，啊，我就想捐赠，我想指定捐赠，那么还活着的时候需要通过家人的其他人的同意吗？这个就不用了吧？ 一般不用。但是呢，如果这个当事人是一个未成年人，是一个孩子， 哦， 那么他本身呢在处理自己财产包括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是不能直接做出一个决定的。因此呢，对于成年人是可以直接用， 成年人是可以的， 对，但是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还需要监护人表达一个意愿，甚至说未成年人根本就不允许做出这种决定。 能指定捐赠吗？比如说人走了之后，还活着的时候一直想，这个觉得谁谁谁需要，也知道那个人需要，我就想指定捐赠给某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承诺吗？或者说法律上有这样的支持的？ 我觉得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禁止性规定，只要是说你这个身体的一器官的捐赠符合 医学研究或者是救助他人、 嗯、 那么同时又遵守的是自愿无偿的原则，从现有的规定来看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啊，也是可以做到的啊、 嗯。 哎呀，从一个这个感人的背后故事，又引发出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一个问题哈、啊。我在想，法律的规定可能是从一个法律的一个角度，遵循一个社会公平、公正、公开这么一个原则，而不真正的是迎合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小群体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想法啊，不是这样的哈、啊，一定是全社会公开的啊，公平的这么一个准则。所以说，一个法律出来之后，有人会觉得，哎，那可能对我来说，对某个人、某个群体来说，不是说我觉得不合适，但是它一定是在绝大多数人层面上能够立得住的，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尺。 对，因为有很多问题呢，可能从一些非法律人才法律人士的角度看呢，是这么一个处理模式。比如说像遗体捐赠嘛，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既然这么多人需要器官，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强制的去立一个法式说遗体只要有人需要都可以呢？但其实不是这个问题的，因为至少对于现有的法律来说，已经明确表达了尊重当事人本人意愿，尊重家属的意愿，这就是法律层面上已有的领域。因此对于法律上已有的领域，我们还是那句话，法律有规定的就让法律去说了算。 嗯，好，咱们再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哈。今天呢是周日，在路面上活动的行人还是很多，也提醒大家在路面上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要小心驾驶，遵守交通安全哈。目前呢在西南郊冷库门前是车多排队，造成了西南三环玉泉营内环、玉泉营桥下环岛辅路通行缓慢。另外呢在东六环中段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车辆侧翻的事故，后车呢要注意避让和减速，车辆可以从小生庙出口驶出到六环主路绕行通州滨河中路来通行，之后呢从三汇桥返回到六环路。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警法在线节目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也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谢谢北京龙安律师事务所的李长青李律师，谢谢您。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最后呢是丹青带来的周末案例。 节目最后来关注借贷，如今生活当中因为民间借贷引发的纠纷很多，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起案例，并且分析一下民间借贷当中必须要提防欠条中的哪些花招。老赵因为做生意资金紧张，就向老李借了50万，后来老赵呢没有按期还款，老李就将老赵告上法庭要求偿还，法院后来判决老赵偿还本金及部分利息，老赵不服就到检察院申请监督。欠债就应该还钱，老赵为什么还不服呢？通州检察院经过审理查明，在2013年8月7号，老李借给了老赵人民币50万元，当时老赵出具了借据，那双方约定借款期限是6个月，利息是人民币20万，借款到期之后呢，老赵没有偿还借款，双方就此发生了纠纷。检察官分析，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其中包含利率本数，超过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因此法院判决老赵应该偿还老李本金以及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出的利息，并无不当。近年来民间融资活动日益频繁，由民间借贷引发的诉讼也日渐增多，与此相应呢，当事人不服法院的生效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民间借贷类案件也不断的增多。通州检察院通过梳理3年来办理的20起当事人申请监督的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起因是有人在关键性的证据欠条上做文章耍花招。那这些花招有4种表现方式，第一就是故意让欠条内容不规范，语义表达含糊，在形成纠纷以后双方各执一词，又都拿不出证据，致使法院审理过程当中不能够认定当事人之间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够及时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那第二花招就是债务人违背诚信原则，谎称说我要查验欠条核对账目，而拿到了欠条之后却当场撕毁甚至吞咽，致使债权人失去了直接的债权凭证。 第三个花招就是变造欠条。有的欠条因为书写用纸和用墨都不规范，致使欠条金额等关键内容被涂改，有的欠条上的日期和债务人的落款